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沈阳市支部最近在总联合会会议室举行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学习会。他们表示要积极响应金正恩元帅在新年贺词中提出的战斗口号精神，与大力进行新年进军的祖国人民保持步调一致，奋起投入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自主统一的爱国事业。